在朝鲜的新军节之际，尼日利亚国民议会参议院议员向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礼物是尼日利亚国民议会参议院议员阿卜杜拉赫·阿达姆近日交给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的。